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参加者22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观看了纪录片《开创革命的鼎盛期》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等中央委员会干部、有关部门干部同大会参加者一起观看了纪录片。